一亮一暗的灯。爸爸不在家，妈妈也不在家，家里只有小晴一个人。小晴可乖了，自个儿搭积木等爸爸妈妈回来。可是他搭好了长江大桥，爸爸妈妈还没回来。天都黑下来了，小晴害怕起来。我到门口去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我数到七，爸爸妈妈就回来了。小晴想到这里，就往屋子外面跑。咦，这是怎么了？小阁楼里的灯一亮一暗，一亮一暗。幼儿园的小火车车头有两盏灯，火车一开，两盏灯就一亮一暗。阁楼上的灯怎么也会一亮一暗呢？我去瞧瞧。小晴跑到楼梯跟前，抬起脚，刚跨上一步，忽然听到一阵嘻嘻沙沙的声音。那声音就是从小阁楼里传出来的，嘻嘻沙沙，扑通。小晴一下子觉得有个怪东西朝她扑过来，吓人。小晴转过身子就逃，一边逃一边喊：“ 兰兰，兰兰，你快来！” 兰兰是小晴的好朋友，就住在小晴家对门。兰兰跑过来一看，真的，小阁楼里的灯一亮一暗，一亮一暗，就说国庆节街上的彩灯也是一亮一暗，一亮一暗的，好像星星在眨眼睛，咱们一起上去瞧瞧。小晴有了伴儿，胆子大些了，他们俩轻手轻脚地走到楼梯跟前，跨上一步，再跨上一步，又听见嘻嘻沙沙的声音了。小晴又害怕起来，说：“ 兰兰，你比我胆子大，你走在前面，我走在后面。” 兰兰也害怕了，说：“ 小晴，你个子矮，我个子高，矮的排在前面，高的排在后面。” 他们俩你推我，我挤你。忽然听到小阁楼里扑通一声，灯暗了，吓得一起转身往外逃。小晴和兰兰又找来一个好朋友，虎娃，他是个男孩子，胆子比他们俩大。虎娃挤挤眼睛说：“ 你们都是胆小鬼，我在前面走，你们跟在后面。” 噔噔噔，虎娃在楼梯上跨了三步，听见那嘻嘻沙沙的声音，呆住了。 那是个怪东西， 小晴转过身子就逃。 怪东西挺吓人， 兰兰转过身子也逃了。这一下，虎娃也害怕起来，噔噔噔，从楼梯上逃下来。 虎娃，你自己也是胆小鬼。 虎娃说：“ 咱们并排，手拉手上去就不害怕了。”好好，并排，手拉着手。 小晴和兰兰一起点点头。虎娃想了想，又说：“ 咱们数一就上一步，数二就再上一步。谁再往后躲，明天就不跟他一起玩。” 小晴紧紧地拉住兰兰的手，兰兰紧紧地拉住虎娃的手，并排走到楼梯跟前。 一， 三个小朋友噔噔跨上一步。 二， 再跨上一步。虎娃的嗓门可大了，他们一直数到十六，上了楼梯，走到阁楼的门前。这时候灯正好亮着，虎娃往门缝里一瞧，哈哈，原来是一只小猫，就是小晴家的那只小花猫，在小桌子上跳舞。他咬住电灯的拉线开关，扑脱跳了一下，灯暗了，扑脱再跳一下，灯又亮了。虎娃砰的一声把门推开了，小晴和兰兰一看也咯咯笑了起来。小晴跑过去一把抱住小花猫， 坏东西，坏东西， 差点把我们吓死。 喵喵，喵喵， 小花猫好像在说， 谁叫你们胆子小，谁叫你们胆子小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